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明月清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网易云阅读、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 这是个北疆的小村落，坐落在燕北和幽州辖地的边界上，看起来十分寻常。幽州冬日苦寒，所以夯实的土墙很是低矮，因为战火波及，村落里的百姓已经全部逃难去了，一片荒凉，白雪皑皑。如果不是燕北轻骑的马蹄踏破这片寂静，这里是十天半个月都不会有人经过的。看得出这支骑兵是燕北的精锐，就算在追逐战中仍然维持了队形的完整。不过70来骑都是轻甲强弩，且走且退。领头的将领极为年轻，用的是燕北常见的毛枪，枪上红缨犹在滴血。他带头冲入村落中，勒马回顾自己麾下的士兵。燕北军的头盔只露出窄窄一线的眼睛，他眼中神色极为凌厉，杀气凛凛。他问身边的副将， 还剩下多少人？ 还剩70来个，孟高他们跟我们分散了，刚刚冲出来的时候我看见他们还剩90来个的样子。 副将也是个不到20的青年，取下头盔抹了一把脸，是刚刚突围时近距离溅上了敌人的血，把头盔都糊住了，看起来颇为吓人，但也看得出轮廓极清俊，尤其眉眼漂亮得很。燕北的严寒，手指都要冻僵了，脸上更是一道道口子，更不用说身上的伤。西戎的铁雾塔合围，铁连枷挥舞起来根本无从躲避，副将腿上也中了几下，甲裙都打裂了，这条腿已经没了知觉，回去估计要僵养个半年。不过现在的情况，回不回得去还是个问题。他对着将军道， 我们走困牛滩吧，那里水浅冰雹，铁雾塔追不过来，要是轻骑兵过来我们突围就是。 我们走金沙口，那里有片杨树林，我和孟高约好在那里会合。我们分开走，老五、小段、刘帆，你们三个带一队，天意，你带一队，剩下几个人跟着我。我们兵分三路，去金沙口会合。 啊，你疯了！ 副将气冲冲地反驳。虽然他比宇嫣然军衔低一级，但燕北军的人都知道他的身份，燕北王最小的儿子。匡天义本来是放在禁卫军中历练的，但自从兄长战死后执意要上前线，去的都是最危险的地方，执行的都是最困难的任务。不怪他这样生气，稍微懂点兵法的都知道分兵是大忌，而且他们也就剩下这些人，要想回燕北只能一起走。宇嫣然这样分兵显然是没打算大家一起回去了。宇嫣然也不管他，直接叫道， 老五。 被叫做老五的是个30来岁的校尉，身形高大，穿着一件锁子甲，像个穷边军，带着点痞气。听到这话打马出来，宇嫣然直接用毛枪在匡天义马屁股上一拍，匡天义来不及反应，战马已经冲了出去。那叫做老五的校尉带着自己的小队20来人跟了上去。宇嫣然高声道， 把天义带回去。 知道了，南房见。 南房见。 南房是燕北碎叶城中的酒房，燕北军常在那儿喝酒，算是他们几个的老地方。老五这话是让他一定回到碎叶，不然以匡天义的脾气一定闹个天翻地覆，宇嫣然死了都别想安生。很快兵分三路完毕，宇嫣然身边只剩下10来个人。不过这点时间只看见村落外的杨树上飞起一片乌鸦，风中也带着点马匹和寒铁上的血腥气，显然西戎人已经追进了。他们都是多年的亲兵，信任自不必说，这样生死关头也不慌乱。有老练的副手问道， 我们是去找孟高吗？ 他们一定已经快到杨树林了，我们直接去金沙口就是。 刚才我们突围跟上来的也不过几千人左右，这半天至少甩下一半，现在最多一两千人，等我们在金沙口和孟高他们会合，再突围一波就能越过呼延河了。 副将充满信心的道。宇嫣然似乎并不畏惧，眼中也带着勃勃野心，副将不由得放心下来。他知道这次是西戎主将蒙苍亲自在追捕自己这一行人，但一定能逃出升天的。宇将军的厉害自不必说， 毕竟孟高那边还有着那个人。如果世上真有能在长坂坡杀个七进七出的赵子龙，也不过是那个人那样了。孟高他们到达杨树林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，雪光映得太阳都惨淡，冬天的杨树林一片枯寂，只见干枯的杨树枝丫朝着天空，马也跑不起来，只能沿着金沙口旁边的支流朝着燕北方向跑。他们这一行人远比雨嫣然他们估计的要惨烈，突围时遇上了西戎人的箭雨，只得硬闯，伤亡过半，出来的200人只剩下60来人，还有人被西戎铁骑冲散了的。这次蒙仓的设计实在狠辣，又是上万精兵合围，让人防不胜防。他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伤，除了那个人。孟高他们这支队伍里的人都是战场上七八年的老兵，彼此交情深厚，所以插进来一个新人显得十分突兀，况且这人性格冷漠，跟军中粗野的风气格格不入，有时候看他像个士族出来的少爷，有时候又像个落拓不羁的游侠，实在让人费解。孟高也不敢管他，毕竟连羽将军在他面前也不敢放肆，还有人说看见他把羽将军按着打。不过他功夫是真的好，骑射箭术无一不精通，这样扎实的包围圈也被他杀了个七进七出，直接在南边撕开一道口子，这才让他们从几千铁雾塔的包围中逃出升天。当时西戎人连暗箭都用上，孟高跟他隔得远，只见寒光一闪，显然是西戎的神射手，据说小王爷在兖州就是吃的这个亏。孟高吓得魂飞魄散，救也来不及，只当他要挨几狠的，谁知道那匹赤红的西戎马转眼间就从敌阵中杀了出来，马上的人毫发无损，手上还拎着个西戎人当盾牌，已经被射成了刺猬。他身上的谜团也多，那匹西戎马是数一数二的好，弓与甲自不必说，都是大内的好东西。羽将军有次庆功宴还说，这匹马还不是他最好的，他最好的还留在京中没带来呢。孟高也弄不懂他的来历，只知道应该是个王侯子弟，看气魄不像寻常人家，身形高大，行事洒脱，名字也好听，叫做敖纪。这次突围跟羽将军被冲散了，大队西戎人坠在后面追，听声音似乎有上千人，要不是跟他一队，孟高还真有点绝望。闯入杨树林，大家刚想休息，只听见乌鸦群飞，西北方向烟尘漫天，显然是西戎人追来了。 大家不用慌乱，绕路河滩，我们背靠树林和西戎人周旋，羽将军很快就到了。 众人纷纷听命，果然不到片刻，西戎人就大军杀到，上千人闯入杨树林，连地都能犁一遍，他们面前无险可守，被彻底包围也不过是时间问题。孟高和一队刀斧手连同作战，这是燕北军新琢磨出的打法，原本是仿照以前对抗铁浮屠拐子马的，对抗西戎重骑兵也有奇效，砍马腿放倒西戎骑兵，孟高的双锏足有80来斤，不用剪关节处下手，也能隔着铁甲将西戎人打得重伤，只是在以寡敌众时就没那么厉害了。他和刀斧手一起依靠一个缓坡砍倒两个重骑兵，立刻就被西戎人察觉，矛枪剑盾将他们团团围住，刀斧手先后被矛枪刺中，孟高杀出重围，且打且退，用弓箭和追击自己的骑兵对抗，射下来两个，但有铁甲在，他的弓也并不致命。耳边全是战友被杀的惨叫声，西戎的重骑号称狼骑兵，胡马强壮，披甲之后仍能冲刺踩踏，许多燕北军都是被马蹄踏碎内脏而死。孟高胸腔中热血沸腾，耳边都是风声，只见一只矛擦过自己的脸飞了过去，他回身一箭射落追得最近的那个西戎人，知道身后上百骑都是在追杀自己的，顿时不由得大笑起来。 西戎狗，再来追你孟爷爷！ 他越过一个高坡，朝着西戎人大吼道， 让你们看看什么是燕北军。 他叫骂过后挥舞着双剑直接跳下高坡，又打落一个西戎人，耳边风声呼啸，右臂的伤似乎也不觉得疼了。跌落的那瞬间，他是以为自己的马被树根绊倒了的，但是看到胸口的铁剑才知道，原来马没有倒，是自己从马上跌落了下来。一时涣散时，他整个人控制不住地往下滑，厚厚的积雪散发出冰冷的气氛。 他睁开眼睛，穿过杨树枯萎的枝丫，看见了燕北的蓝天。杨树上安静地蹲着一个人，他像是一只鸟、鹰或者隼，比那更危险的东西。他没有穿燕北沉重的盔甲，而是穿着他来那一天的一身袍子。哪会有那样的袍子呢？青非青，黑非黑，但看起来就是这样潇洒。风吹着他的衣袂，他整个人像是化入了杨树中。他的眼神这样冷静，孟高忽然明白了，自己还疑惑这么好的身手为什么会窝在这里当个小兵。原来他看自己这帮人的神色，从来不是冷漠，而是悲悯。早该想到的，他身上最好的东西应该是那柄剑才对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